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Hello， 各位下午好，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两部委呢近日发布了通知，要求呢推进交通旅游服务大数据的应用试点工作，针对不同旅游出行群体提供旅游包车、拼车等个性化的接送服务。中国睡眠研究会表示，全国失眠的重度患者超六成为90后，主要集中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近日，滴滴在深圳违规投放轻骑单车的相关情况被举报，目前滴滴出行已被多部门约谈，要求立即回收违规投放车辆。近日，吉林对17名拒服兵役者进行了处罚，不但纳入了个人信用的黑名单，还限制出国和买房。我国北方和中部地区呢近日突然降温，但强冷空气仍然挡不住黄河奔向春天的步伐，目前黄河已全线解冻开通。考古人员近日在陕西出土一壶2000多年前的秦国古酒，古酒呢浸乳白色，透明纯净，对研究秦咸阳城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第12届亚洲电影的大奖颁奖礼将于近日在澳门举行，影片《芳华》夺得了最佳电影，演员古天乐和张艾嘉分别获最佳男女主角。 我就要爱你到底对不对， 我就要爱你到底对不对，这问题问得我自己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从未曾尝过真情的滋味，从未曾真正想伤害谁，如果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美，我应不应该放弃这最后的机会，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出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那么我又哪来那么多身份，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我怀疑出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那么我的心情又有谁能体会，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从未曾尝过真情的滋味，从未曾真正想伤害谁，如果是我把爱情想得太美，我应不应该放弃这最后的机会，好累，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可是我害怕终于 还是要心碎。 这样爱你对不对，来自于李宗盛为陈淑桦打造的一首经典的歌曲。陈淑桦出道的那个年代，台湾地区流行的是像林青霞和王祖贤这种玉女型的长发的形象，而大哥李宗盛让陈淑桦反其道而行之，于是他听从了李宗盛的建议，剪了短发，开始了干练的风格。陈淑桦呢，也是以这样的形象出了专辑《跟你说听你说》，专辑也是在当时创下了台湾地区流行音乐史上的第一张销售破百万的记录，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陈淑桦开启了属于他的时代。下面这首歌同样来自于他的代表作品之一，后来经过梁静茹的翻唱而被更多的人所熟知，来听这首《问》。 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我国每年因室内装修污染致病数万人，新家具普遍残存甲醛苯。平衡雾霾科技应用世界先进粒子分解技术应对室内装修污染，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Hello， 各位下午好，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根据呢北京新中考的改革方案，2018年中考将分为必考和选考科目，历史、地理、思想品德等小学科将纳入中考。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签署了备忘录，提出呢将限制慈善捐赠的失信者乘坐飞机、列车、软卧等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最高法日前印发了规定，提出审判刑事、民事、行政、国家赔偿案件的流程信息应当通过互联网公开。滴滴17号在深圳投放了轻举单车，市交委发布了声明称，轻举单车属于违规投放，目前滴滴呢已被多部门约谈，要求立即回收违规投放车辆。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长三甲系列火箭总设计师江杰透露，2018年到2020年，长三甲系列火箭将完成40次发射，这样的高密度发射史无前例。今明两天，江南、华南等地以阴雨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北方大部分地区天气逐渐转好，升温明显。黄河防总消息，近期黄河呢已全线解冻开通，平稳度过凌汛期。 讨厌自己，为何还要这样的牵挂？爱着你的我，无法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问自己带你到什么地方，看着明天，告诉我你不会紧张，跟着我海角和天涯。我说我想要找个避风的 宽容来自于张信哲。今天呢是周二了，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和自身有关的话题。很多女孩呢会选择留指甲，装饰得漂漂亮亮的，那么其中呢很多男性的同事也会留小拇指的指甲，而很多人从来不爱留指甲，也有人会只剪掉其中一只手指的指甲。那么各位听友，你们多久修剪一次你的指甲呢？有没有留指甲的习惯呢？也欢迎你来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回复关键字剪指甲，在页面下方留言讲出你们对剪指甲的看法，留言入选的听友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送出的精美礼品。 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

如果我们每天花两秒钟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我们的身体会更加健康，环境也会更加优美。 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和你一起倡导低碳生活。 从十秒你信心，无人问我可甘心演这伟大化身。其实我想间中崩溃脆弱如恋人，谁在你两臂中低得不需要身份，脑内被你识穿这个念头，得到好处的你明是不想失去绝世好友。没有得你的允许，我都想祝福生远之际，或者准我吻下去。我痛恨成熟到不要你望着我流泪，很漂亮笑下去，仿佛冬天饮雪水。被你一贯的赞许，却不配爱下去。在你悲伤一刻，必须解围，找到我乐趣。我甘愿当副句，也是快乐着唏嘘。彼此这么了解，难怪注定似兄妹。 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的，也听经典969。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清音优选经典969。欢迎 定制店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99元。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帮？ 乐车帮。3月16日起，4S 店养车低至99元，4000家 4S 店任你选。 快下载乐车帮 APP。 品质消费，美好生活。3月15号，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丰台区市场消费环境建设联席会提醒您：合理消费，依法维权，共同创建放心消费环境，共享首都美好生活。 堵车每小时40公里，高速路不堵车，时速120公里。 高效才能高速。 今天969高效传播平台，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0105175-2200。 潘美辰作为第一位获得金曲奖最佳歌曲奖的歌手，出道30年，获奖无数，以一首《我想有个家》红遍大江南北，演绎版图扩及全球华人。969艺人馆特别推荐华语乐坛流行天后潘美辰，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969职业专线1381001-0969。 拥有一个家， 969一点动听，动听 为梦走呀走呀， 我车转转， 每次都想呼喊， 爱是阳光，慈悲 轰轰烈烈，我青春年华。 Listen to the word。 今天的偶然在后台看到了一位叫唯一的听友，他和我哭诉说他失恋了，感觉没有女友的世界都是黑暗的，他需要点温暖。也想告诉这位听友，可能有些人会在你生命中匆匆离开，你会难过，但想想他们总会教会你些什么。分手了的你确实需要一些温暖，抬头看一看吧，天很蓝，太阳能照到的地方总会有温暖。也把这首靳东的温暖送给你。 想了此生能与你相见，茫茫人海滚滚红尘还不算太晚，还不算太晚。从此一如今生能有你作伴，铅华洗尽只剩初心，感觉真温暖，再也不孤单。终于值得前世和你修的缘，念念不忘，转山转水，总算再团圆，总算再团圆。从此以后今生能有你作伴，息息相关，心意相连，感觉真温暖，再也不走远。谢谢你的温暖，每个日子都有了期盼，每个日子都有了思念。谢谢你的温暖，每个日子都有了笑颜，每个日子都有了依恋。终于知道前世和你修的缘，念念不忘，转山转水，总算再团圆，

这爱对你的依赖，对你的爱，从裂痕与狂爱， FM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私家团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私家团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私家团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3月24号至25号。2018新三板的品牌峰会在北京的顺义召开，数百家新三板的企业、投资机构、证券公司将齐聚顺义，分享最新的新三板趋势。报名热线：010-5158-1866，5158-1866。 手中握着歌像花呀，你的让我忘了在下，你的真爱像你的像会说话，你的话好像是对我说。我 的专长叫做流浪，你注定要为我绽放。我的心寻找家，我的家没有花，我的花却在这山谷等着我。最开始没有上帝暗中偷偷的怂恿，我们怎么选择相逢？你是心中的日月，落在这里，人生的前后过滤，只为遇到你。多么想万化成为你脚下的你。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得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很喜欢作家苏秦的一句话说，一个人爱你会在心里时时地记挂着你，一个人很爱很爱你会平时处处纵容着你，只有那些把你看得比他自己还重要的人才会宠着你。相爱的人和是一起风花雪月，宠你的人才适合一起慢慢变老。去和那个陪你聊天到深夜，不论多晚第一时间回复你消息的人共度余生吧。今天九六九，我是泽林。你还记得曾经那个陪你聊天到深夜的人吗？